和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。坚定理想，坚守信念，不忘初心，继续前进。 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泛黄的信笺，斑驳的照片，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。残破的书页，低沉的电波，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。斗转星移，嬉笑怒骂，沧桑变幻，光怪陆离，纪实传奇，拨开岁月的迷雾，为您记录真实。 玉器在普通人眼里向来有种神秘的感觉，从新石器时代到现在，中国玉文化已经走过了8000年的历史。围绕著名珍宝和氏璧发生了哪些传奇的故事？中国当代玉器的四大国宝是怎样创作出来的？他们又有过多少跌宕起伏的经历？著名作家贾平凹是如何得到一块世间罕有的金镶玉？又为什么忍痛割爱，分镶散玉呢？秘闻与现场，传奇与知识，纪实传奇正在播出。中国玉器市场见闻录，秘境。 上回我们讲到徐霞客游记中关于翠生石的记载，为我们提供了明代晚期有关翡翠的重要线索。这些材料对于研究翡翠在中国的传播历史至关重要。 2009年秋，我循着徐霞客游历滇西的路线，经大理、宝山，翻越高黎贡山，来到了腾冲。370年前，徐霞客渡过水流湍急的怒江，登上高脊排穹的高黎贡山。这是3500万年前地球造山运动留下的惊世之作。站在海拔4058米的巅峰，向东跨一步是欧亚大陆，向西跨一步是印巴次大陆。一滴雨水滴在分水岭上，如果劈为两滴的话，那么一滴将流入太平洋，另一滴则将流入印度洋。难怪古时人们便把高黎贡山称作天界。徐霞客记录山中景色，峡底无鱼戏，唯闻水深潺潺在深经中。峡深山意甚峻，藤木蒙蔽，原无皱毫不绝。这些记载都透露出翻越高黎贡山之难，河流天险，山雪苦寒，林鼠瘴气，兽类出没，如此之难，越之何为？一切都是为了去往一个地方，从那里可以抵达天外的世界，连接着发财致富的梦想。这个地方就是腾冲。这是一片由厚厚的火山灰堆积起来的台地。数十万年前，这里浓烟蔽日，岩浆奔突，数十座火山竞相喷发，炼狱般的景象持续了相当长时间。这种源自南亚次大陆漂移和欧亚大陆挤压形成的地球奇观，随着大地深层能量的逐渐衰减，渐渐归于平息，最终狂野化为静穆，炼狱成为沃土，腾冲便在这块土地上孕育了。腾冲翡翠文化源远流长，至迟在明代。 腾冲就首开世界翡翠加工之先河。明末清初日趋兴盛，清朝中期至民国初年，腾冲翡翠经营加工达到鼎盛。清代华侨大规模的经营玉石厂，腾冲的雕琢业因而更加繁荣，涌现出了毛应德、寸尊福、张宝亭等多位翡翠大王，诞生过绮罗玉、段家玉、郑坤玉、王家玉、寸家玉和观四玉等美誉。历经数代商贾、从业人员的不懈努力，腾冲成为世界上曾经辉煌一时的翡翠城。腾冲被举世公认为重要的珠宝翡翠集散地、加工和发祥地，逐步形成完整的珠宝玉石文化。早期由于翡翠尚不为世人所熟知，腾冲的加工作坊甚少，主要是将翡翠毛料分解后发往永昌、大理等地雕琢，在云南就地销售。后来由于运输和各方面的制约，已不能满足外地市场的需求，许多外地工匠辗转来到腾冲，在绮罗村和老城隍庙附近建立了加工点。当时的工艺主要是按玉料的形态而制，制作手鞋、耳饰、头饰和一些简单的佛工、礼记、生活用品。清前期随着经济的发展，城市规模的扩大，腾越商风日盛，翡翠的产出、销售、加工规模、碾琢技艺有了很大的进展。加工作坊中分解大荒匠、小荒匠、打眼、细雕、抛光、上亮，各道工艺已有明确分工，艺人已能得心应手地利用工具处理好形与神、骨与肉的关系，把美术和玉雕巧妙地结合起来，出现了佛教、人物、花鸟和现实生活紧密相连的各种玉器。玉雕业已初具规模，清朝中后期及民国初年，收藏翡翠之风渐炽，翡翠饰品已成为了广大世庶百姓的聘礼、装饰、馈赠、把玩鉴赏的主要对象，市场供不应求，腾越翡翠玉雕业空前兴盛。腾冲县志记载，民国初年从事玉雕的作坊有100多家，工匠3000多人，国内各地的能工巧匠也纷纷慕名而来，并带来了他们各具特色的加工技艺，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。鉴赏当时的玉佩，各种艺术流源繁多，而主要以北京、上海、扬州工为主。北京工讲求浑厚圆润和大方流畅，多制作佛工和人物配件，上海扬州工则追求层次感，工艺繁复精细、玲珑典雅，主要生产花鸟鱼虫配件。纵观这一时期的玉雕作品，造型精美，形制丰富，配伍完备，让现代许多工艺大师都自叹不如。民国后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，由于战争和其他原因，翡翠业曾一度衰落，直至改革开放才重焕生机。像翡翠的身世之谜一样，腾冲与翡翠缘起何时也是一个谜。我查遍众多文献资料，尚无确切记载。简要的记载可以归纳为，约500年前，腾越商人在缅甸的商务活动中意外地发现了翡翠，遂带回家乡，随之成为腾冲翡翠文化的起点。腾冲素有琥珀牌坊玉石桥之美誉，足见玉石珠宝给这座边城带来的繁华与显赫。清末民初，腾冲翡翠商行有40多个，玉石作坊达到100多家，工匠3000多人。一直到后来很长一段时间，相传腾冲城里地下随处可以挖掘当年器质的翡翠边角废料。更玄的说法是，人们修建房子从地基里挖出翡翠器料，其价值可以盖几栋新屋。对于这些说法我没有研究，但是翡翠成就了腾冲的辉煌却是无疑的。 更重要的是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是腾冲人发掘并奠定了中国翡翠文化的最初基础。中国翡翠界关于翡翠的名词术语，比如种、水、色等，都是由腾冲人命名，在被行业认可并流传的。当年腾冲那些玉石巨商大贾，很多都是儒商，他们既善经营又善诗文，流传至今并被行内当作教材一样使用的镶玉秘诀歌，就是出自他们之手。来到腾冲的第二天，我便登上了风景秀丽与县城相依相偎的来凤山，这里有一座中国独一无二的寺庙，白玉祖师殿，供奉的是春秋楚国人卞和。卞和本来和腾冲不搭界，与翡翠也不搭界。卞和三献楚王的是一块金山璞玉，但在道光元年，腾越保货行出资修建了这座祖师殿。在中国，很多行当都有自己顶礼膜拜的祖师，这是中华文化传统基因淡降的一种习俗，也是整个行业的精神归附和职业指向。卞和在相遇上慧眼独具，并且具有求真务实、勇于坚守的精神，腾冲翡翠商人便格外敬仰他，奉他为祖师。具有卞和的慧眼会为他们带来机会好运，推崇卞和的精神会让行业健康发展。这种宗教般的虔诚因腾冲人所倡导而生出诸多行业规矩，时至今日仍在沿袭。这是一处朴素又雅致的小四合院，院内有主殿、两厢和戏台，院外有青石香砌的小月台。时至上午，阳光透过树丛洒在院落里，斑斑驳驳。卞和造像庄重肃穆地聚坐在殿堂正中，面前供案上香烟袅袅。我突然产生一种恍惚迷离的感觉，我的思想穿越数百年光阴，遥想早先那些踏上南金沙江两岸，也就是缅甸乌龙河一带玉石场的腾冲人。他们押上身家性命去开矿、去赌石，不可知的命运横在他们面前。而卞和，这位被他们尊为白玉真人的祖师，便成为他们命运的幸运神、守护神，会给他们力量、好运和福祉。我依稀听见他们虔诚祈祷的声音，看见他们跪伏在南金沙江畔点燃香烛、祈福纳拜的身影。腾冲清末举人王开国曾为白玉祖师殿题联云：莫忘逢人亲自献，妾怜抱朴有谁知。为卞和的不幸遭际深表同情和惋惜。腾冲人呢，他们在从家乡到宜方往来奔波的路上有过哪些遭际，有过哪些幸与不幸呢？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您正在收听的是《纪实传奇》。 秋日亚热带耀眼的阳光下，我站在著名侨乡和顺村头的隔娘坡上，眼前是弯曲延伸通向远方的路。这条路与和顺的历史、腾冲的历史、翡翠的历史联系在一起，与血和泪联系在一起，与希冀和梦想联系在一起，与太多的传奇、荣耀、财富、华贵，以及太多的破灭、沮丧、纠结连接在一起。这是昔日马帮践踏出来的道路，是穷走宜方急走场的人出走和归来的必经之路。隔娘坡的名字已让人思绪万千，感慨无限。和顺村依山傍水，古宅、牌坊、小月台、石板路装点着这个被称作驿路商旅第一村的侨乡，让它显得古香古色。和顺老辈人讲风水， 怕门前蜿蜒而过的河水冲走了财气，凡大户人家门口必修筑月台和照壁，以此保护风水，笼住财气。而村中最醒目、最具有沧桑感的，还要数那些祠堂。和顺十大姓，寸、刘、李、尹、贾、张、赵、许、川、杨，都是最有代表性的家族。无一例外，也都是出走一方筚路蓝缕、奋勇开拓，继而衣锦还乡、光宗耀祖的家族。十大宗姓，姓姓都有宗祠，这些宗祠至今矗立在村落怀抱之中。尽管岁月的刻刀在那些廊檐门脸、深亭旧院间留下了斑驳的雕痕，但这些维系着宗族血脉和故园情怀的建筑，仍以他们阅尽沧桑的姿态向世人讲述着悠远的往事。在贾氏宗祠的石阶下，一把铜锁阻断了我造访的念头。我之所以专意造访贾氏宗祠，因为贾氏祖上是来自陕西的戍边将士。我的这位同乡军人是否在远离故土的戍边生涯中建功受勋，不得而知。但他的后人，从先祖开创的新家园出发，在东南亚闯荡经营，最终赢得显赫家业，却已载入和顺的传奇。在高悬真寿之门匾额的贾氏故居，我拜访了现在的主人贾廷忠先生。贾老先生77岁，枯坐庭院一把破旧藤椅上，默默看着小儿们在院中嬉戏，看着眼角麻雀上下翻飞，目光平静如水，似乎回想遥远的往事，又似乎什么都没想。据陪同人介绍，贾氏在海外第一代创业者叫贾学林，字汉卿，清末光绪年间在缅甸做蜡烛生意起家，后来与同为和顺人的串德广、李兆安合开商号，因为三人都属虎，商号顾名三银祥。三银祥主营黄丝生意，兼营玉石，那些绿色的石头辉映着他们灿烂的梦想，也差点腰斩三只猛虎的事业。一次往香港发翡翠毛料，货船在海上被日本内山丸号撞沉，三银祥惨遭重大的损失。贾学林在海外经营生意，他的妻子贾李氏留守和顺，操持家中一应事务，恪守妇道，持家有方，赢得乡里一片好评。贾李氏90多岁辞世，高悬在门庭上真寿之门的匾额就是对他的褒奖。贾廷忠系贾学林三世孙，四世孙贾思义，缅甸著名实业家，经营石油，虽然早入缅籍，却仍心系故土，为和顺捐赠120万修建中心小学。和顺无论谁家孩子考取大学，均奖励1万。汶川大地震发生后，在第一时间为灾区捐款300万。晚清到民国年间，和顺在海外的家族商号有多少？腾冲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和顺人李继东曾经做过调查，写有和顺侨乡商号数略。和顺人前往缅甸经商，在明代中期已经开始，并有少数开始在缅甸渔居。至晚清到民国，李文记述的商号有千和号、正兴号、茂生号、万顺号、元盛号、太和号、德胜号、美顺号、利昌号、喜顺号等60余家。李继东表示，他文中的列举并不全面，还有更多商号，现在已经很难准确统计了。而这些商号的故事也需要从流散的记忆和零散的传说中去勾陈。但翡翠大王张宝廷、寸如东、张兰亭等人的名字以及他们的传奇经历，至今仍鲜活生动地传于坊间，为人津津乐道。张宝廷，名德恒，字宝廷，清咸丰9年生于和顺。我查阅腾冲地方人物志对张宝廷的介绍有2个版本， 其中对其早年经历记述略有出入。一曰少年既好读书，尤好骑射，人生的英武俊朗，家族寄望他与仕途发展，他却无意官场。当他遵从父命应试武举，骑马射箭时故意只中半数，考官让他再射，他仍然只射中半数。考官见他相貌英俊，气宇不凡，不忍把他弃于武林之外，破例请奏当道，封他翼都尉加兰陵衔。一曰幼年读书时既喜欢骑射之术，听府试俱获第一名，后参加院试因生病两试不受，遂无意进取，弃而之伤，遨游缅甸。为了安慰他父亲，他通过向清政府纳粟，得到游击加兰陵衔。这里的出入对于后来张宝廷另外一番事业已算不得重要，无需细考，他的辉煌在缅甸。张宝廷于清光绪五年到达缅甸，他对于商业不乐琐屑，经济长途大者远者，由于勤奋自持，渐次愈元发迹。缅甸沦为英国殖民地之后，他看到种植经营咖啡有较大的利润，遂在巴木购买了若干亩地种植咖啡，因土质不适加上病虫害的侵蚀而未能成功，经济上受到很大的损失。之后他又在格撒开设解牧场，买入大片山林，驯养几十头大象，把木材从深山运出，再用车船运送到缅甸各地和其他国家。但解牧场耗费大而利润小，加之后来欧战爆发，运销停滞，只好放弃解牧场。他又向英国殖民当局承包了在缅甸一些地区的骡马运输业务，称之为羊角。他在运输到各站盖茅屋旅站，供马帮住宿，雇用国内盈江满允的傣族汉子赶马。此项包办羊角获利甚厚，使他积累了发展事业的资金。让他事业如日中天、名利双收的是随后的玉石生意。他与乡人寸如东、张德茂、刘宝臣合伙开设协源公司，经营玉石，继而又以每年交付印洋30万元向英国殖民当局承包了蒙拱玉石厂的税收，并在蒙拱买了玉石矿洞开采玉石。他在蒙拱开设保证公司，办理税务，兼营玉石，又与乡人张德茂、张兰亭合资，在曼德勒开设宝记号商号，经营翡翠。宝记河的翡翠生意往来于中国香港、上海、广州与缅甸之间，获利甚巨，故享有翡翠大王之称，声名显赫一时。发达起来后，他富而不吝，乐于公益事业，经常指导缅甸小商贩、小企业主如何经营生意，为之谋划，帮其致富。他耗巨资开垦蒙拱荒田数百亩，分给当地农民种地，不取一颗一粒租谷，最终连田地也给了他们。英国统治者看在眼里，不得不佩服他，更因为他承包蒙拱玉石厂纳税有年，对英政府有莫大之力，故英政府对他格外垂青，英皇特授其金质勋章一枚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北京故事广播，纪实传奇。 除了张宝廷、翡翠大王寸如东、张兰亭，还有哪些传奇的故事？他们与翡翠之间又有什么特殊的缘分呢？明天的纪实传奇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同时也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，我们的微信号是 JISHI603， 欢迎您搜索添加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白淼所著的《中国玉器市场见闻录》秘境，本书已由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，演播田阳，制作人张雅娇。